经本第六十面第五行，六如里面最后的一段啊，意如摩南，譬如有人劳倦之眠，睡熟便悟，难成思议，失意为妄，使其颠倒生诸意灭，习邪终归，不相逾越，称意之根，坚毅于劳，同时菩提更发劳相。意如是对法尘说的，法尘有两大类，就是生法尘与灭法尘。一如此地称为一知根啊，那么它的性知啊是属于这知。经文里面所说的悟昧是指的根深，所说的意妄这个是属于气境，这个根深气界这个四桩事都是属于意的老相啊。那么这个意之根呢，是指第七识，同时也指第八识而说的。那么在经论里面，我们说明了的这个，像本经前面所讲的十经原理，原本是妙明真净的决心，这个妙净明心忽然不觉念动啊，就是起心论里面讲的不觉啊，所说的不就本经里面对于这一段事情说的更多，而这个意之根的劳相啊，并不难知啊，我们稍稍审查审查了就能够发觉啊。如果一只根要是不疲劳了，没有这个劳相的，我们可以说这个精神呢永远是饱满，是 这个清醒的啊，是清醒的。那么这桩事情啊，在修行人来说，所谓成就三昧之后，逐渐逐渐的就不会堕入老相啊。三昧功夫深的人可以不要睡觉吧啊。我们现在为什么一定要睡觉？就是我们的意志根呢疲倦啊，所以才要相当时间的睡眠啊，使我们这个意志性啊能够恢复它的作用啊。疲劳极了的时候，如果你不休息，它起作用啊会错乱的起作用啊，你会淋漓叫你拿个茶杯来，哎，他偏偏去拿了个毛巾来啊，好像这个头脑啊失去了作用啊，可见的这个睡眠休息啊，确确实实是很重要的啊，甚至比饮食还要重要啊。那么定功深的人呢，不要睡觉。为什么呢？他心在定中，换句话说，他这个意志性啊，他不疲倦，所以就不需要休息。那么这一桩事情啊，不一定是在佛法里，在世间法里面啊，各位也晓得，这个天人睡眠的时间就比我们少啊，比我们少。境界越高啊，越是不要啊。你比如我们通常讲这个欲界天啊，欲界有六层。这个六层天呢，为什么叫它做欲界呢？因为它没有舍不欲。但是越是往上去啊，他所需要的这个五欲啊越淡薄，这是经里面佛跟我们讲得很清楚。而到色界天呢，就是初禅以上没有了啊，我们这个欲界里面的财色名食睡五欲都断啊。那么诸位也注意到这个，特别注意到就是食，他不要饮食了；睡，他不要睡眠啊。在我们看起来，这个没有饮食，没有睡眠，这人不能活下去了啊。色界初禅以上就不要啊，能够不要。可见的这个东西不是真的啊！如果是真实的，那不能不要啊！这个东西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啊！所以可以离开，可以不要啊！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五欲之需求愈多，烦恼愈重啊！啊，需要的愈少，烦恼愈轻。这一点呢，我们要是真正讲用功修行，要特别注意到，是吧？我们今天下午啊，一个补星期三的课，啊，在《圆觉经》里面谈到的，啊，讲修行的根本，啊，是我们眼前的，啊，不要把境界提得太高，太高 不是我们的境界，也不是我们能做得到的。这个是要明白的。真正讲功夫，则要断的是烦恼。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所说的菩提顿发老相呢，那不是烦恼是什么？那这个地方说的深啊，说的微细啊，我们从最初前行的地方来讲，不外乎贪嗔痴，我们是要断这个东西的啊。世间人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，贪心啊，贪不到呢，这就嗔恨啊，一切都满意了，不会嗔恚了，贪不到才嗔恚啊。贪到贪不到都是愚痴，对于事实的真相啊，并没搞清楚。世间人之所以作恶，当然他是贪爱恶，他不贪爱恶，他怎么作恶啊？这个是迷惑颠倒啊，造作恶业的众生。年光比较上年大一些啊，所谓是不修今世修来世的，他这个眼光就比人看得远一点啊。这个一般人前进的只看到眼前啊，他能够看到来世啊。那么希望来世能够过得更自在一点，更幸福一点，他修善。什么先修的？贪心修，贪图来世的果报啊，还是个贪心。修了佛了，修了佛依旧是贪心啊，贪图福慧圆满啊，贪图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还是个贪心啊。这样高华会不会成就呢？给诸说没有成就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那个贪心没有断，只是把所贪的对象啊换换而已啊。是在讲所贪的对象无关紧要啊，没有重要啊，重要的是要断贪心啊。所以那个净所贪的境界不重要，诸位要晓得这个道理啊。境界里头没有烦恼啊，烦恼是从你心生的，就是从贪嗔痴所生，所以称之为三毒烦恼。你去的是去贪嗔痴，不是去善恶染尽的境界，不是，那简直不相干呐！啊，诸位要明白这个呢，你才晓得大乘的修学啊。你们看看这个四十华严里面的五十三参，境界有没有去掉？没有。啊，在我们眼睛里面看的，善恶染尽、邪正。那个境界都存在啊，去的什么呢？去的心。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，心清净。怎么叫清净呢？不起贪心啊。顺境里面不起贪心，逆境里面不起嗔恚心，一切境界寥寥分明 不迷惑，这个就叫不愚痴啊。这样修行才叫真修行啊。如果不是这个修行法啊，还是用的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来修行，怎么能成无上菩提呢？啊，佛门里面常说嘛，因地不真，果道愚痴啊。啊，真杀做饭呢，永远是办不到的。啊，那么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还有没有这个心？这个就是勘验自己的功夫。如果还有这个心，这是犯罪啊。如果这个心一天比一天淡薄，那么你的境界就有进步啊。这个境界是好境界啊。如果你的心地清净，那你成就啊。所谓是立思练心呐 啊，经里面常讲的离苦顿悟，这个道理确确实实啊，聪明智慧的人可以一下就明了的。可是四须见除，四是什么呢？贪嗔痴的烦恼啊。如果从佛法里面来讲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啊，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下就可以断得了的？要在境界里头去磨练，渐渐的断掉啊。所以是四须断除啊，渐除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说到修行，首先是要明理啊，理路要不清楚，就免不了盲修瞎练。自己走错了路子，自己不晓得啊。像我刚才所说的，以贪嗔痴做因地心来修行，这个就是路子错了以清净心来修行，这个路子就对了啊。所以修行呢，首先要辨别你用的是什么心啊，咱不论四啊，就是四不是重要的，是次要的啊。用什么心，这是重要的啊。成败关键呢，是从这个地方来决定。我们的妙明净心迷了啊，这就变成了生灭心，就变成了妄心啊。妄心呢，就叫做意之根啊，它有能力攀缘根深气境。他有这个能力。那么这个意志性呢，在我们反复看来啊，就说法者称之为灵魂，在我们佛法里面讲啊，叫做神识。我们在六道轮回，血身受身都是他。但是诸位晓得，这不是我们的本性啊。如果你要是执着，哎，这个一定不是我们的本性，这个话又讲不通啊。是我们带着迷惑颠倒的本性，真正的本性不带迷惑颠倒，他是带了迷惑颠倒的本性 在此地佛也举了一个比喻来跟我们说，说老倦则眠，睡熟便悟。那么这个可以了，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就是讲我们的精神现象啊，我们的精神啊，精神是以我们的六根，以这个身体为它的境界，它在这个境界里面起了活动，就是起作用。于是啊，眼能见耳能听，身可以动作啊，那么就是身心的行为就是意识的作用啊。那么这个它的作用啊实在是太广大啊，比前面那个五根作用啊要大得多啊，前面五根呢，那个作用它是有局限的，这个意识、思维、想象啊，啊，它能够想过去，又能够想未来，啊，可以说，除了真如本性之外，它都有能力探源得到，就是这个作用太大了。那么举的比喻啊，只举了一种啊，希望我们在这一个比喻里面能够闻一知识啊。经里面所举的比喻，举的我们精神疲倦、疲劳的时候，这叫睡觉、睡眠啊。睡熟了啊，就醒过来了啊。精神呢，这又恢复了，啊，怎么叫熟呢？精神恢复了就醒过来了，精神疲倦呢就睡眠了，啊，那么这种现象实实在在来讲呢，我们每一个人情况也不相同，啊，有的人呢，他很短暂的睡眠，他的精神就恢复了。有些人啊，要很长的时间，甚至于精神都恢复不过来啊。那么也许诸位晓得，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拿破仑，拿破仑一天只睡两个小时啊，而且他睡眠还不一定要长促，是战壕里头眼睛闭闭打个盹他就行了，所以这是一般人都比不上他的啊。他只能够打胜仗，能够指挥大军啊，实在有他的条件啊，就是他的精神能够专注，能够集中啊。在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是，这是相当定力啊，他这个精神一直能够统一啊，不容易分散，所以说他比别人的精力啊就要旺盛得多啊，极少的时间就能够恢复。那么我们这个心思散漫啊，一天到晚的胡思乱想啊，所以八个钟点睡眠精神还是恢复过来的，道理在此地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每一个人精神集散的幅度啊不相同啊，因此每一个人呢，这个睡眠的时间、精神体力的消耗、恢复就不一样。啊，那么这个是这一点浅显的道理，我们要晓得。啊，那么佛举这个比喻，显示根深呢，是意志性的倾向分。啊，第一个表现呢，在我们这个身体上，啊，蓝尘思意，这个意识讲记忆， 哎，我们见到了， 哎，这个记忆又想起来了， 啊，就是很久没有见到这个人，哎，一想见到了，哎，想到了，哎，我好久没见到你了，那不见不见就这个就不会记起来，啊，那么或者是人家提起来的时候，哎，就想起来，要不提的话，不见的话，不会想起来，啊，是意为忘。记不起来了，记不起来忘记了，啊，那么这个现象从哪个地方说呢？给注释，就是从啊睡眠给这个醒来的时候，睡的时候你什么都忘掉了，哎，醒过来这个境界又恢复了，啊，这个记忆又现前了，这个是最明显的，啊，最明显的。虽然佛说这一点点这个现象了，可是这个现象里头确实含得有很深的意思，啊，使我们体会到这个人生宇宙确确实实是梦幻泡影，啊，你要说是你是真实的，一切都是真实的，你这个睡熟的时候哪一样是真实的？啊，睡熟了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哪一法是真实的？啊，醒来的时候好像又觉得这个幻化之这个现象啊，又以为是这样，有这么一回事情。所以有古人说，这个睡眠是小死啊，啊，天天都要小死一番呐，啊，你还不警觉，啊，还把这个外面境界相当作真实的，还在这里面去争，啊，去夺去取，啊，这个就太有趣了。一个觉悟的人，他晓得这些现象都不是真实的，包括自己这个身心不是真实的。经文说这是菩提顿发老相而已啊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觉悟的人在这个境界里面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妄念，啊，他的生活是自在的，是圆满的，啊，自在圆满从哪里看呢？身心清净啊，就自在圆满，啊，决定不是说我大富大贵呀，这个才圆满，不是的，啊，是得自在呀叫圆满，啊，那个位高富足他过得很痛苦，那怎么能叫圆满呢？啊，所以说富而不乐啊，那不是圆满呐，啊。圆满就是身心无私清闲自在，这是圆满，啊，那么清闲是不是什么事都不要做才算是清闲呢？不是，啊，所做的事情啊是自己欢喜做的，不是被某一种力量逼迫你做的，那个就不自在，做你自己欢喜做的事情，轻松愉快，啊，足而无足，无足而足，啊，那么我们今天之所以每一天要勤苦的工作，为什么呢？为了生活吧，啊，为生活所逼迫啊， 的人啊，他每一天也勤奋的工作，他不是为他自己生活。他是心甘情愿的为饶益众生。我们在这个弥陀经疏钞引用这个净明经里面所讲的啊，饶益众生而不忘报啊，这个多自在啊。如果我们做一桩事情还希求着报仇，这个就不自在。为什么？有条件的，这个是有为之错啊，根本没有求报的这个念头，这个意念，这个做是清净之作。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啊，像这个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啊，世现的是80年，他活80岁啊，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，人家那个是坐而无坐，不无坐而坐，得大自在呀。那么这是出家的榜样，维摩居士实现的是在家的榜样啊，也有妻子儿女啊，一夫一贵啊，实现的是在家夫啊。那么这是两个典型榜样留给我们看的。而在《华严经·入法界品》53参里面，更明显的显示出各行各业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疑惑，讲经说法才是饶益众生，不错了，饶益众生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啊，四农工商各行各业，啊，我做这个行业，我要把它做得尽善尽美，啊，便利于一切众生，而不是图利呀。如果是为自己利，啊，名与利而做的，这是世间人，这不是佛菩萨。为了利益社会、便利众生而做的，这个就是饶益众生，这个就是菩萨。53参里面有不少菩萨了，是经商的，商人呢，啊，做盈利的事情，那就是菩萨商人、佛商人。那个商人是佛，是菩萨。他很会经营，他有智慧呀，啊，发了大财，是不是自己享受？不是自己享受，啊，是叫大家都能够享受到。啊，所以这个商人，人家每一个人见到的都生欢喜心，都生恭敬心，为什么呢？他能够利益大众。如果这个商人赚的钱呢，他自己一个人受用，他一家人受用，而不顾别人，那么这就是俗话说的，一家保暖千家愿啊。啊，世间人你发了财了，别人看到你嫉妒你恨你啊。菩萨发财，因为他不是自己，他叫大家去享受，那我们大家他发的财越多越好，他越多时候我们享受越多嘛。啊，我们得的好处越多，所以就变成大家欢喜了。啊，一个人是如此，在这种时候，一个国家也如此。啊，你看今天日本，这个 工商业了，渐渐将来的时候，它这个趋势，那在世界会占第一位。啊，可是日本是怎么样呢？为富不仁呐！啊，每一个国家现在都怕他，都恨他。全世界的这个每个国家都怕他、恨他，这个国家就不会存在了。啊，倒霉的时候就快到了。啊，这就是什么？只知道自利，不晓得利他。啊，特别是对我们中华民国，我们中华民国对他有大恩大德。不是我们支持他，早就灭亡了，早就被划分了，哪里还会有日本啊？啊，那么他拼命的赚我们台湾的钱，啊，这个真正是忘恩负义啊！啊，但是这个人说对任何国家都一样，总是以赚钱为目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是。我们要明了啊，它的前因与后果，啊，后果决定不好。菩萨的视线呢，就是实现一个圆圆满满，无论你在哪一行业，都是圆满的。啊，你说如果是日本，他要真正实行菩萨道，啊，他把他的技术无条件的。贡献给世界任何这个国家地区，也许我都可以啊，使我们全世界大家都能够均富，那日本人走到任何地方，人家都欢迎，都敬重。为什么呢？你有技术，你发了财，我们全世界人人人都享你的福。啊，你这个国家说人人都愿意保护你。都愿意你能够更发达啊，更兴旺。菩萨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啊，教我们是要贡献给社会，贡献给一切众生，啊，不要为到自我，不要为到你自己一家，这个是菩萨法啊，所以菩萨所作无不是清净的啊，凡是求自利的这不清净啊，凡是利他的就清净啊，不是为自利，凡是自利的不圆满，凡是利他的皆圆满。那么这是我们从这一点点啊，就是五昧一时，我们就觉悟到这个道理啊，觉悟到这个道理。佛菩萨在世间称之为游戏世界啊，你们想想这个游戏多自在啊！我们学佛最低限度也都要学到这个境界啊，这一生在世间游戏人间得大自在啊。经里面所举的就是说明我们每一天啊，醒了要睡，睡了要醒，就这样子过了一辈子。如果这一辈子要是悟了，从这个里面觉悟了，好啊，如果是不悟啊，这个就是生死轮回的宿影啊。所以诸位从这个里头细细去寻他，确确实实能够将这个六道轮回的大道理啊悟出来啊，不比 读佛经你也就能够明了。那么这种现象有几个人晓得它是唯心所现的？不明了它是唯心所现而认为这个是事实，是实有的，所以佛在此地说是其颠倒生住一面啊。悟的时候我们说它是生啊，行啊，好比生啊，睡着了睡着叫灭啊，这个生命就觉不觉，醒来的时候一切都觉了，都明了，觉生了，睡着了睡着的时候不觉啊，不觉你的觉性灭了啊。那么在两者之间的时候呢，我们称之为住啊，前与后啊我们称之为一，生住异灭牵留不住啊啊。那么这是我们讲这个最初最明显的四相啊，生住异灭的四相，在我们一天到晚当中啊非常明显的呈现在我们眼前。如果讲到极其微细的生住异灭这个四相，那就不是我们能晓得的啊。将来我们在大乘起信论里面会讨论到微细的生住里面啊，那通常讲啊八地菩萨才能够见得到啊啊。我们能够把这个粗相啊能够见到，对我们修行人来说呢就有很大的好处啊。我们这个烦恼放不下了，主要就是不晓得这个道理。如果要晓得道理，我们的生活是什么？不过是生住异灭四相牵流而已啊。你要是了解这个真实相呢，你对于这个世间一切得失取舍之心就冷淡了。为什么呢？晓得一切都是假的啊。我再举个例子，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啊。你们争取啊这个功名利禄啊，好，你今天要钱啊，你要了几十万几百万的财，这个金银财宝啊摆在你面前，当你睡着了在哪里啊？睡着了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在睡着的时候那个金银财宝那什么不能够现在你的梦中啊，在什么地方？从这个地方如果有觉悟的时候，好，我就是得到了全世界了，你死了之后你哪一样能带去？做梦的时候梦里头一样都带不去，不能带到梦中，死了之后一样什么也带不去了。那么你争来争去不是一场空吗？既然是一场空呢，你何必要去争它，何必去造作这个罪业啊？所以佛教给我们呢做人的这个态度啊，就恒顺众生随喜功德，有大道理啊啊，叫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啊。攀缘是什么呢？这个里面有取舍得失的心，这是攀缘。随缘是什么呢？一样的事情，里面没有取舍得失，自在，心都自在的啊。而我们一切的受用，这个故事，你没有开悟之前啊，这跟我们讲大悟啊，没有见性之前，你这个受用是福报啊。 城堡 是一定的啊，所谓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一定的嘛，你想多一点多不了，你想少一点哎呀也丢不掉，所以你要明白了这个事实，你还求什么呢？不求了啊。那么这一桩事情啊，希望诸位是认真的去念念了凡四训，你就明白啊。我自己命里面有多大的财富，我这个财富写得干干净净的，到明天它自然就来了。为什么？你命里才有啊，丢不掉。如果我命里面有，我就舍掉了，舍掉就没有了，但是你命里面没有啊，命里面没有的话，我想保住保住也保不住，那会丢掉啊，会丢掉，保不住啊。所以佛讲财为无家所有啊，被小偷偷去了，被强盗抢去了啊，被火烧了，被水淹了，这败家子给你败掉了，哪一桩是你的呢啊。所以佛教给我们修福，福是越修越积越多，